罗斯的纳霍德卡规格出版社近日出版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在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讲话，开创金日成金正恩主义青年运动的鼎盛期单行本。